大卫传的第十四讲。今天我们要讲撒母耳下的第七章，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段的经文，一章的经文，是讲到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不单止是对于昔日的以色列人重要，对今时今日的以色列，对基督徒同样是很重要。我们等阵就会讲大卫之约。我们上次讲到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国之后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征服了耶布斯人，他是修复了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变成大卫之城，变成他的首都。第二件事他做的就是战胜了腓利士人，以色列人的宿敌。第三件事他做的就是将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摆在个帐篷里面。现在呢，他希望为神来到起圣殿。今天的经文非常之重要，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是被神学家认为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的内容在圣经在旧约出现不下于四十次，例如在诗篇的八十九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的经文讲到大卫希望为神来到起圣殿，神说你不要为我起圣殿，不如我为你来到起家室，我为你来到起一个王朝，一个永远的王朝。这个令到大卫非常之惊讶，等阵我们会见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第一节，经文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扰乱。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所发生的事，应该是大卫成为以色列王之后接近他后期的统治才发生的。但是撒母耳下的作者将他放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为什么？因为大卫刚刚在第六章将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所以作者认为这个时候摆这节的经文是最合适。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申命记的十二章第十至到十一节，神曾经预言，他说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周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的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有没有见到神说当你们得到暂时的太平、暂时的安定的时候，你们要怎样？要献祭给我。所以大卫就想到他要为神起一座的圣殿来到献祭给神。在古代，当那些皇上武仗打了，没事做，他们会做什么？我们看看一代枭雄尼布格尼撒，巴比伦王他会怎样？游行在自己的城中，夸口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么？在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节，这个巴比伦王他没事做的时候，他要显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尊严。所罗门呢，当他是休闲的时候，他收集财富，为自己加添妃嫔，招待外国的宾客，他还写书，写了雅歌、箴言和传道书。但是大卫呢，在撒母耳下的七章一至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休闲的时候，他就想起神，他记得神的话语，申命记的十二章十一节，当他有暂时的太平，他要献一切的美祭给神，一直是大卫的心愿，要起圣殿给神。试问一下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休闲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很不幸，我们休闲的时候就忘记了神， 挂住自己的享乐，做自己的事，唔记得咗做神嘅事工，唔记得咗为神嚟到系作工。嗱，以色列人又系另外嘅一个例子。我哋知道以色列人因为佢哋嘅反叛，神容许巴比伦人嚟到系灭咗佢哋嘅国，仲将佢哋嚟到掳掠。正如耶利米先知喺耶利米书嘅25章嘅预言，佢哋将会被掳70年。然后去到波斯王塞鲁士的时候，他容许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并起圣殿。但是很可惜，你看看在哈该书的1章1至2节讲什么？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藉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讲什么啊？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来。那些以色列人回到自己屋企就怎样？不记得了神，他们安居乐业，他们说我们太忙了，不得闲起圣殿。于是神就叫先知哈该向以色列人来到传话。哈该书的1章3至6节怎么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么？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散策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哈该书的1章9节又怎么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神话你们食不饱着不暖，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收我的殿，我的殿仍然荒凉。但是有基督徒说不是的，我很饱足的。你更加要感谢神，若果是的话，不要等到神将你所有的一切吹去，你才记得神。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大卫就不同了，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渴望来到是荣耀神。大卫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绝对不是，迟些你就会见到大卫会犯很多的罪，但是他的心里面他始终都是向住神。这个就是大卫不同的地方，在他逃亡的岁月里面，他曾经发誓要为神起一座圣殿，在诗篇的132篇。大卫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他感到不安。他说神的约柜在帐篷里面，帐篷是找什么搭成的？是找羊皮搭成，永远不够香柏木的房屋那么坚固那么舒适。愿意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休闲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是想起神，好像大卫那样，愿意为神来到工作，愿意为神来到作工。于是大卫就跟拿单先知来到商量起圣殿的事。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拿单先知。拿单先知是撒母耳之后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圣经人物。我们知道大卫在他逃亡的岁月是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加德，是吧？在撒母耳上的第22章，当大卫加冕为王之后，加德是没有离开到大卫，他同埋拿单两个一起来到侍奉大卫，他们在圣殿来到组织敬拜。但是拿单先知可以讲得是大卫统治期间神的发言人。日后拿单将会指出大卫和拔士巴的罪，拿单还会高立所罗门成为以色列人的王。 当大卫同埋拔士巴生咗一共四个仔，其中一个仔就系取名拿单，但系佢嘅仔同埋呢个拿单先知系两个人啊，我哋要注意。嗱，于是拿单听见大卫要起圣殿，拿单点讲啊？系好事嚟嘅。问题喺边度啊？佢有冇问过耶和华？有冇问过神啊？佢冇问过。佢同大卫一样系嘛？大卫想将约柜搬翻嚟耶路撒冷，认为呢件系好事，神一定喜悦，唔使问神啦，神一定中意。而家拿单先知又系步佢嘅后尘一样。当晚耶和华就走嚟揾拿单啦，吓佢嘅话临到拿单。嗱，经文话俾我哋听，呢个系一个异象。异象同埋发梦有咩唔同啊？发梦是你瞓着觉梦见一样嘢，异象呢是你清醒的时候神将他的启示是传给你。不一定说拿单是亲眼见到神，但是神就用特别的方法将这个启示给了拿单，叫他讲给大卫听。他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撒母耳下的七章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在旧约重复出现有成200次那么多，尤其是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里面。神说与其你想起圣殿给我，不好了，不如我帮你建立你的家室，建立你的王朝。神说自从我吩咐摩西为我起会幕，我就时时在会幕和帐幕中来行走，我一起和以色列人一起扎营，但我从来没有要求以色列人的支派的领袖或者是士师为我起殿宇、香柏木的殿宇，我从来没有叫他们这样做。神提醒大卫两件事，哪两件啊？第一件，虽然你而家已经被拥立为王，但你仍然是我的仆人。神叫拿单去告诉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他仍然是我的仆人。所有为主作工的人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在圣经里面真正被称为神仆人的人不是那么多的。第二件他要跟大卫讲的话，他说是我拣选你成为我子民的领袖，他说你的统治我是会祝福的，无论你在哪里我是会剪除你一切的敌人。这个是神话，第一你是我的仆人，第二我是会祝福你的统治。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神不要大卫为他起圣殿呢？几好啊，你说是吗？我可以告诉你两点的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大卫不是适合的人选，第二，不是适合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大卫不是适合的人选。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勇士，是一个战士，满手鲜血，他为神征战，这一切的征战都是必要的，都是照着神的旨意，但是毫无疑问他都是一个满手血腥的人，所以神不要他起圣殿。但是当所罗门日后起了圣殿，他将圣殿献给神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却对我的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列王纪上的八章十八节，即是说神很喜悦大卫为他来到起圣殿，是吗？但是即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是一个正确的时候啊？因为神要所罗门为他来到起圣殿，原来是有很大的原因。当神应许大卫他的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会为他起圣殿，所罗门出世了没有？未出世了吧。甚至大卫未和拔士巴犯奸淫，是吗？但是神已经知道一切这些事都会发生。大卫和拔士巴生了一个 BB 仔，神说他不会活的，这个 BB 仔不可能会活。大卫苦苦的要求 但是都冇用，仍然呢个 B B 仔都去世。但是神有佢嘅恩典，佢容许大卫同埋拔士巴所生嘅另外嘅一个仔所罗门嚟到为自己起圣殿。我相信呢一件事令到大卫感到好大嘅安慰，系嘛？呢、这个绝对系神嘅恩典。所以就系话，点解唔要大卫嚟到起圣殿？唔系适合嘅人选，亦都唔系适合嘅时候。嗱，神唔准许大卫起圣殿，大卫就点啊？接受咗事实，佢感谢神嘅恩典，佢有冇嬲啊？佢冇嬲啊！喂，你话点解佢唔嬲啊？喂，因为佢嘅计划，起圣殿嘅计划唔系为咗佢自己嘅荣耀啊嘛，系为咗神嘅荣耀啊嘛。而家神话暂时唔好起，咁咪唔好起咯，唔会嬲噶佢。好多时我哋做嘢就点啊？希望将荣耀归俾自己。当神唔俾我哋做呢件事嘅时候，我哋会点啊？嬲爆爆啦，系嘛？但系唔系大卫、啊，起码唔系而家，但系将来到撒母耳下嘅最后一章嘅书，当佢希望将荣耀归俾自己，就系佢数点士兵、数点人民嘅希望将荣耀归俾自己嘅时候，就出现问题，遭到神好大嘅惩罚、好大嘅审判。呢、这个迟啲我哋系会讲。嗱，今日嘅经文喺书圣经入边好重要，被神学家认为就系大卫之约，意义重大。我讲过，唔单止系俾昔日嘅以色列，就算今时今日嘅以色列，俾教会，甚至整个世界都系好重要。大卫之约系无条件嘅，神应许以色列人将会有永远嘅家、永远嘅王位、永远嘅国度，完全冇条件。嗱，喺说讲大卫之约之前，我哋应该讲另外一个无条件嘅约。点解我哋要先讲亚伯拉罕之约，另外一个无条件嘅约啊？因为神应许大卫嘅国家、土地、尼赛亚嘅应许，完全都系建立喺亚伯拉罕之约嘅上高，所以我哋应该先睇亚伯拉罕之约，都系一个无条件嘅约。如果你记得嘅话，我话喺创世纪嘅十五章，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系嘛？亚伯拉罕瞓着觉，所有嘅一切嘅责任，神完全承担晒，所以呢个亦都系无条件之约。嗱，亚伯拉罕之约系点样形成噶？记唔记得喺创世纪嘅第十一章，有好多嘅人希望起一座塔，塔顶通天，巴别塔，系嘛？他们希望怎样将荣耀归给自己，但是神呢希望将荣耀归给自己的独生子，所以他搞乱了他们的口音，令到他们分散。然后在十一章的尾，他召亚伯拉罕出吾尔，和亚伯拉罕来到立约。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一共是有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后裔的应许。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给他有地的应许，要他的名为大。除了地的应许，还有子孙后裔的应许，重要是整个世界都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蒙福。注意这里的后裔是单数，所以是指耶稣基督，是吗？为什么整个世界都会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单数的后裔而蒙福啊？因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是吗？这个就是原因。但是这里我也要说，神的应许很多时候都是有两方面，单数的后裔是讲耶稣基督，是吗？但是神也都给亚伯拉罕真的有众数的后裔，就是他的子孙会变得众多。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说他的子孙会好像地上的沙和天上的星一样那么多，是吗？所以很多的这些应许都是有双重的性质。神是要透过亚伯拉罕祝福全世界，要以色列人成为世界的管道，能够接受福音的管道。透过什么啊？首先神将他的话语给以色列人，神亦都是透过以色列人将救世主带到来世上，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是吗？所以耶稣基督说救恩是出于犹太人。这一切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都已经讲过，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衰了， 他们没有做到神叫他们做的工作，所以现在神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他们的职责由教会来到是代替他们。第二点呢，除了有后裔的应许，亚伯拉罕之约，还有地的应许，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不再被敌人来到打扰他们。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注意经文的话，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和撒母耳下的七章十节和十一节，我们见到经文都说以后不再被敌人搅扰他们，这个很重要。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怎么不断地被他们的敌人来到攻击，在士师记的时候呢，他们是被他们的敌人来到逼迫他们，就算在树扫罗的时候仍然和敌人来到争战，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是有暂时的平安，暂时的安静，是吧？但是你看看今时今日，以色列人在这片的土地上仍然争战不休，到今时今日仍然都争战不休，地的主权不断地在树争拗，究竟这片的土地是属于哪个？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属于哪个啊？以色列人，是吧？但是很多人就跟他们来到争论，来到是争战。那么你说，喂，这个这样的应许几时才实现啊？如果是这样，千禧年国咯，是吧？地的应许嘛。啊，有人说将来去到天堂才实现。喂，去到天堂，全天堂都是属于所有的信徒的啦，是吧？没有分你我的了。在世上有自私的人就说这个是你的国，是我的国，去到天堂没得分的嘛，是吧？所以这个应许一定要在地上来到实现，为什么要有千禧年国？还有第三点呢，除了有后裔的应许，除了有土地的应许，还有安息的应许。神创造宇宙万物已经给了我们有概念，怎样能够是得到安息？神六日创造，第七日他休息，神需不需要休息啊？不需要休息，是给我们的例子，给我们的概念嘛。同样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吧？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应许他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安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申命记的二十五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都有讲到，但我刚才讲以色列人始终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又有人说了，喂，这个不就是信徒属灵的安息咯，是吧？每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安息嘛，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嘛，代替了以色列人的安息咯。有没有搞错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将来每个人都会有身体的复活的？如果真是样样在天堂的话，你都不需要有这个身体啦，你上到天堂个个都飘下飘下啦，是吧？你有个复活实在的身体，有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在地上会经过一千年安乐的日子，当时耶稣基督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神的子民和神的儿女是会得到真正的安息，这个是实体上的安息。而最终去到新天新地，我们亦都是会得到永远的安息。那么就讲完亚伯拉罕之约了，很重要，因为大卫之约是建在树亚伯拉罕之约的上高。大卫之约今天经文撒母耳下的七章十一至到十七节又是讲什么啊？同样是有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是给大卫个人的应许，大卫要为神来到起圣殿，神真的有他的恩典，他说不好，我帮你建立你的家室，建立你的王朝。经文是很个人化的，你看看撒母耳下的第七章第十一节，我耶和华应许你，是吧？应许大卫。经文强调神拣选大卫，要使他的名为大。对于希伯来人来讲，他们的名很重要，希伯来人的名和他们的人，这个人的个性和这个人的属性是非常非常之的相似，非常之的接近。神说我要令到你的名为大，其实这个这样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你看看现在在教外的人 可能不知道你圣经里面的故事讲什么，但你跟他讲大卫，很多人知道有大卫，是吧？而我都跟大家讲过，有考古学家出土发现什么？大卫之家，是吧？这个这样的牌匾证明真的有大卫这个人，非常出名。在撒母耳下的七章十五节，神说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神应许永远不会离弃大卫的家，这个是神给大卫个人的应许。除了给大卫个人的应许呢，还有尼赛亚的应许，这个非常之重要。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第十四节，神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大卫知道他有一个子孙是神的儿子。有人说神的儿子，圣经里面就是指天使咯。以色列人读这节的经文都会怎么说？是说我们咯。但是这个是团体的立场，是吧？但是现在是说一个儿子，在个人立场是说哪个啊？耶稣基督嘛，是吧？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啊？每一个儿子和父是同等的。这个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的教导，一个仔和他的爸爸是同等。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神的儿子，那些以色列人怎样啊？用石头来抌他，你亵渎神，是吧？你说你自己与神同等。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保罗讲什么啊？耶稣基督本来是与神同等而不强夺，反倒虚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吧？一个儿子但是同父是同等。当耶稣基督称神为他自己的父，他就是将自己与神同等，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五章十八节。如果以色列人真是明白大卫之约，他们不会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是吧？他们就是说耶稣基督亵渎神，所以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高嘛。但是这个正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你的后裔尼赛亚将会是我的儿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五节亦都引用了撒母耳下的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听这个神的儿子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毫无疑问。所以大卫知道，他明白他后裔当中有一个是尼赛亚，是神的儿子，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是会成为他的后裔。所以令到他非常之的感动，迟些我们会见到他是有多感动。有人会说，哇，牧师不妥吧，啊，你说这个是耶稣基督这个的应许？不是吧，撒母耳下的七章十二节应该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替神起圣殿嘛。经文说这个后裔会替神起圣殿，所以所罗门不会是耶稣基督咯。我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都讲过，头先我也给大家见到神的应许，神的预言很多都是有双重的应验。在近的应验是讲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为神起圣殿。但是远的预言呢，是讲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是哪个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嘛，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看啊，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位是哪个啊？是耶稣基督，是他自己。那你说，喂，所罗门为神起圣殿，耶稣基督几时为神起圣殿啊？咦，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啊？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的六章十三节经文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王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里讲的是谁啊？毫无疑问是耶稣基督。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只有世上只有一位又有王又有祭司的身份，是吗？ 就算麦基洗德，就算大卫，他们都是有王和祭司的身份，但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所以这里所讲的毫无疑问是讲耶稣基督，他又是王又是祭司。你看看经文讲什么，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相信这节的经文不单只是讲所罗门，亦都是讲耶稣基督。但是又有人又说了，为牧师不行啊，撒母以下的七章十四节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喂，所罗门是人，他是有罪啫，耶稣基督没有罪的、啊、这节经文为什么、啊、为什么、啊、预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是好像他犯罪一样，审判临到他的身上，是吗？注意经文讲什么啊？是用人的杖责打，用人的鞭。为什么要讲得那么清楚？是人的鞭，人的杖啊？他是神来的嘛，是吗？所以责打他，鞭打他，是不是要用人的鞭，人的杖啊？是吗？所以这里就给我们见到真真正正讲紧耶稣基督，甚至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承担了我们的罪。而最好证明这里远的预言是耶稣基督，我们将会见到经文说这个的王朝是直到永远的。所罗门是有限公司来的、啊、会不会他的王朝是去到永远啊？梗是不会啦，是吗？这里绝对是讲紧耶稣基督。经文话俾我哋听，大卫将会有一个永远嘅家，有一个永远嘅国，永远嘅王位，系嘛？并且将永远嘅荣耀俾神嘅名。嗱，喺撒母耳下嘅第七章个家字出现咗十五次，建立出现五次，永远出现咗八次，俾我哋见到呢个实实在在系一个永远嘅应许，永远嘅家、国同埋王位。这一切都是属于耶稣基督。其实在圣经里面，一早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已经是有尼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已经说了，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喂，哪个那么犀利会伤撒旦的头啊？当然是讲尼赛亚耶稣基督啦，是吗？喂，他是哪个来的？女人的后裔。你说切，个个都是女人生出来的啦。尽其量这节经文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人。是啊，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亦都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慢慢这个范围又窄了。在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神和阿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八节，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讲过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是吗？是指尼赛亚，是指耶稣基督。范围窄了，不单止是人，还是有一个特别的民族。什么民族啊？阿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老祖宗嘛，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人，这个尼赛亚会是希伯来人。然后呢，去到创世纪的四十九章，这个范围又窄了。当雅各祝福他十二个仔的时候，他祝福犹大，他说贵必不离犹大，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是哪个啊？喂，和合本有话给我们听的，赐平安者是尼赛亚，是耶稣基督。现在不单止是希伯来人，还是希伯来人十二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又窄了这个范围。到今日的经文，撒母耳下的第七章，神和大卫立约，是吗？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讲紧边个啊？尼赛亚耶稣基督，是吗？是边个的后人啊？是大卫。不单止是希伯来人，不单止是犹大支派，他还是属于大卫之家。然后去到新约，四福音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嘅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嘅一章十四节， 一早在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有尼赛亚耶稣基督的应许，去到新约的时候，这一位尼赛亚来到世上救赎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人。嗱，这个应许绝对实现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将会再次来到建立他的王朝，建立他的王国，他会坐在大卫的宝座的上高。在这里又要讲讲，很多人说现在在地上不会再有以色列人的王朝，大卫的宝座就是天上的宝座。喂，你亵渎神啊你！天上的宝座不是大卫的宝座，天上的宝座是哪个的宝座啊？是神的宝座来的嘛，不是大卫的宝座来的嘛。大卫的宝座在哪里啊？在地上的嘛。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千禧年国，就是原因就是这样。嗱，大卫之约对于今日的基督徒亦都是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千禧年国，我们都会同耶稣基督一起来到掌权。嗱，所以大卫之约有三点。第一是大卫个人的应许，第二是尼赛亚的应许，第三是王国的应许。大卫他的王位现在在哪里啊？他的王朝在哪里啊？没了啦。公元前的586年最后的一位王南国就是西底家，他被巴比伦人挖去双眼，老到去巴比伦，已经完咗啦，大卫嘅王位系嘛？但系你睇下经文，《使徒行传》嘅15:16，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嘅帐棚，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经文讲乜嘢啊？耶稣基督要翻嚟建立大卫嘅帐棚，再一次建立大卫嘅帐棚。经文是不是说我要去到天上建立这个帐棚啊？不是啊，他要回来，回来哪里啊？在地上，在世上嘛，建立这个千禧年国的王朝嘛，是不是？他会真真正正坐在大卫的王位上，这一切在耶稣基督再次回来都会实现。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说，在旧约超过150节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尼赛亚将会坐在大卫的王位。很多人不相信旧约，他们说旧约现在已经被新约是代替了。好，我和你们看新约路加福音的1:31-33，新约都说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来到掌权。我再讲一次，这个不是天上的王位，是亵渎神，这个是地上的王位。嗱，如果唔系因为神守住大卫之约，我相信以色列人已经系灭国灭亡啊！你睇下喺住呢个历史当中，几多人仇视以色列人，要将佢哋灭绝，系嘛？就系神不断咁保守，就系好似撒母耳下嘅21:17，以色列人嘅灯继续系被燃烧。点解啊？因为神遵守大卫之约，以致他保存住以色列一盏的明灯。以色列人真的亏欠大卫很多，大卫不单止筹备了起圣殿，他设立了有圣殿的事工，他准备了有很多的乐器音乐来到敬拜神，他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篇的诗篇，他扩张了以色列人的版图，是吗？但是以色列人最重要最要感谢大卫的是什么？因为神和大卫立的约，以致以色列人是未被他们的敌人来到灭绝。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很应该来到感谢大卫，是吧？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哪里出来的？是以色列人。若果以色列人是被灭绝的话，我们将不会有我们这位救主，所以我们都要很感谢大卫。无论以色列人犯了多少罪，无论他们的君王是有多败坏，神仍然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卫之约。 咁你话哦，咁以色列人犯罪啊，咁应该点做啊？神对佢哋自然系会有管教，但系呢个唔系亚伯拉罕之约，呢个系摩西之约。摩西之约系有条件，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都系无条件。所以我哋不妨嚟睇睇摩西之约又系讲乜嘢？摩西之约其实系俾神嘅子民，是给神的儿女。我们每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得到救赎，我们是有将来天上的基业，这一切不会落空的。不是说因为你犯罪你就失去这一切，是吗？就是好像亚伯拉罕的约一样，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的应许、后裔的应许，会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就没了？不会的嘛，是吗？大卫之约都是一样，神俾大卫嘅王朝，亦都唔会因为以色列人嘅王佢哋犯罪就会冇咗噶。咁但系当以色列人犯罪会点啊？会有神嘅管教咯。啲条文讲得好清楚噶，喺住利未记嘅26章，喺申命记嘅28章，当以色列人犯罪嘅时候，神会管教佢哋，甚至将佢哋赶出应许之地。但系唔会话神俾佢哋嘅应许就冇咗，而家以色列人已经翻到去以色列地。同样一个真正嘅基督徒，当我哋犯罪嘅时候，唔会失去我哋嘅救赎，但系圣经讲得好清楚，神会管教我哋，就系好似一个爸爸管教佢所爱嘅仔女一样，喺希伯来书嘅第12章。嗱，大卫知道神应许尼赛亚将会出于他的后人，哇，他感动到不得了。他说什么啊？他说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么？撒母耳下的7章19节，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甚至英文本的翻译我都不是那么喜欢。其实这一节的经文的原文说什么啊？这个 是人和主耶和华所定的法令，是人和主耶和华所定的。大卫见到尼赛亚是100%的人，是100%的神。这个亦都是原因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问法利赛人，耶稣基督说，喂，基督是哪个的后人啊？尼赛亚是哪个的儿子？是哪个的后人啊？法利赛人懂得回答，是大卫的子孙咯，是大卫的后人咯。跟住耶稣基督就问他们，咁点解大卫称佢为主啊？嗱，呢一个喺诗篇嘅110篇1至2节系大卫嘅诗歌。耶和华对我主说，有冇见到啊？你坐在我嘅右边，等我使你嘅仇敌作你嘅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石安伸出能力嘅杖来，你要在你嘅仇敌中掌权。呢节嘅经文，犹太人一睇就知道系讲紧尼赛亚。若果尼赛亚是大卫的后人，为什么大卫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啊？法利赛人不懂答，但是若果他们真真正正知道大卫之约，他们就会得知道尼赛亚是100%的人，是100%的神，这个就是原因。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给我们见到尼赛亚是100%的神，100%的人。有一节的经文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9章6节，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没有见到啊？一子赐给我们，证明他是人啦，是吗？人才会出世的嘛。但是他是什么？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吗？所以我们见到尼赛亚真是100%的人，100%的神，是大卫的后裔，是耶稣基督。于是大卫就怎么歌颂神啊，是吗？感谢神。在撒母耳下的7章18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大卫歌颂神的作为， 在撒母耳下的七章二十一节，他说你行者大事，在撒母耳下的七章二十三节，他说你行大而可畏的事。他高举神的名，在撒母耳下的七章二十三节，他说愿你显出你的大名。在七章的二十六节，他说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然后大卫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最少有十次他叫自己做神的仆人。他没有以王的身份来到向神祈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怎样啊，好像神是我们的仆人一样，是吗？哎呀神啊，我要这样，神啊我要那样，哎呀神啊我自己做不到，我摇动你的手来做我要做的事，是吗？哇，好像神欠了我们的债，好像是我们的仆人一样。大卫怎样啊？他说照你的旨意，照你成就你的旨意，是吗？就是好像耶稣基督说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一样。在《树经文》里面，撒母耳下的七章十八至二十节和七章的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大卫叫神做主耶和华，这个就是 Yahweh Adonai， 是一个非常尊贵神的名字。而在撒母耳下的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大卫七次叫神做耶和华神，七次啊，一个完美的数字，是吗？耶和华神就是 Yahweh Elohim， Yahweh Elohim 亦都是说你就是大能的神。大卫好像说什么啊？你是大能的神，照住你的旨意来到成就，照住你的旨意来到做。在树撒母耳下的七章二十五至二十九节，大卫三次讲现在这个字，就是将前面的话语开始是转到去结尾结语。我亦都是用这个这样的模式来到结束我自己的、今日的这篇道。大卫最后怎样啊？求神实验他自己的应许，就是令到以色列国永远的存在，而亦都是透过这件事令到神的名被尊为大。虽然神不容许大卫为他起圣殿，但是大卫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建立我的家。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主祷文很相似的，愿你的国降临，是吗？这个什么国啊？有很多人说是基督徒心中的国咯。喂，我们每个基督徒已经有我们心中的国的了，神的国的了、啊、每次祷告又说愿你的国降临，不可能是心中的国，是吗？这个是实实在在千禧年的国，是神应许大卫的国，是吗？大卫说你应许我，我现在就祷告照着你的旨意成就。照住你的旨意成就是什么？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所以这个就和我们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是一模一样。大卫不单止相信神的应许，他亦都祈求神实验他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怎样啊？哎呀，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咯，是神的应许会成就的咯，不用祷告的咯，是吗？大卫不是这样、啊、明明相信神的应许，大卫一样为这件事来到祷告，是吗？我们亦都很需要学习大卫的信心，学习大卫的谦卑，学习大卫的服从。为什么大卫被神称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就是他是有信心，有谦卑，有个服从的心。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七章，给我们见到大卫之约。人为何物，你居然是眷顾大卫，你眷顾以色列人，你拣选大卫，你是应许他有一个永远的国，有一个永远的王位。这个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是落空的。大卫就是照着你的应许来到祈求，愿意你成就他的应许。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同样 每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我们都需要学习大卫的信心，大卫的谦卑，大卫的服从，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